首夜上海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理，有钱陪陪嘅。再次同我哋嘅哥哥姐姐讲声早晨，早晨啦、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7日啦，农历咧就系9月23日，今日系立冬啊，咁即系表示呢个冬季就开始啦。咁当然啦，即系每个人对呢、這、一个。寒冷咧个感觉都系唔同嘅，即系冷热都系有唔同嘅。有啲朋友仔咧，可能20度都着件好厚嘅褛啦，系嘛？咁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几度系着短袖啦。咁所以其实咧，虽然即系话俾你听系立冬，咁但系即系随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自己觉得冻就着多件衫，觉得热就除下件衫啦吓。咁啊，当然啦，即系有一样嘢就应该大部分嘅人都系一样嘅，因为近排天气就开始干燥啦。咁啊，如果你都觉得自己痕痕地嘅，搽下润肤膏咯。其实又唔使特登去买，屋企咧总有一啲润肤膏咧，可能用咗。即用正啲啊，可能搽面嘅又有啊，搽边度嘅都有啊，咁你用埋佢喺个身度咧，咁就唔好晒啊嘛，系嘛？好啦，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咧就有周璇姐姐嘅歌声，冇错，今日会带嚟好多周璇姐姐嘅歌啊。讲起周璇姐姐，点可以冇呢一首咧？吓，天涯歌女。 狼呀，扎在两世一 船姐姐的四季歌啊，咁啊讲起周船姐姐，大家都知道系佢系一个又唱得啦，又演得嘅一位即系多才多艺嘅艺人啦，咁啊亦都有呢个金桑子嘅称号嘅，咁啊所以咧其实都即系流传喺后世咧都有好多歌曲嘅，咁啊佩佩几时开始认识佢咧？其实反而系有一套电视剧由虫虫姐姐嘅《天涯歌女》咧，开始咧就去追踪翻啊，究竟原本呢个人系点样嘅咧？咁开始咧就留意佢嘅歌曲咁样，但系当然啦，佢啲歌曲咧系即系特别嘅一啲嘅韵味嘅，唔知道你又喜唔喜欢咧？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云量系较多嘅，随后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天气系稍凉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嘅。秋天系咪啱听呢首歌咧？黄叶舞秋风啊！ 我。 周璇姐姐的呢一首《永远的微笑》啦。讲起周璇姐姐，真系好多好好嘅歌曲啦，亦都有好多朋友都会翻唱啦。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有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邓丽君嘅版本，不过周璇姐姐亦都唱得特别有韵味嘅。讲紧嘅系何日君再来。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有几多变迁，谁知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亮天，实在系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系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有几多变迁，谁知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亮天，实在系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系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 你喜欢张伟文的版本，定是欣妮姐姐的版本多啲咧？都是一首好歌啊！明日话今天咁啊，提提你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节目，今朝早有钱陪陪嘅咁啊，刚刚有靓声王张伟文嘅歌声啦，讲起靓声啦，啊，系咪要唱呢首歌都要靓声，同埋即系系有咁上下嘅歌艺咧吓？当然啦，谂起明日话今天啊，梗系谂起欣妮姐姐，欣妮姐姐又有好多好歌。其中一首佩佩都好鍾意嘅呢一首歌，好代表到我哋香港嘅东方之珠。 极目望困惑而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此小岛外表多风光，爱的事有人认住流汗，若然似小岛终身作避世向，还力愿群衬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念旧日信念何顽强，几经风暴雨狂还无惧浪，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老本多康庄，可爱的事有人仍是绝望， 飞世向 斜何处是岸？小岛中路本多空中，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白书永远不染尘，要处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无书，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白书永远不染尘，要处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早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今日立冬啦，咁啊拣翻首冬天嘅歌啦，系嘛？雪中情，我哋有关正业嘅歌声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云量系会较多嘅，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咧天气稍凉嘅。室外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64%。你话系咪真系净系早晚天气稍凉咧？我觉得，即系呢排都好似好凉咁样，所以都系着多件衫好啲啊。咁啊，同埋咧，大家都会关心究竟系咪真系会有台风咧？咁又好似暂时睇，又好似都唔系好影响到香港咁啦。咁啊，但系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啊，因为始终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嘛？咁即系如果有需要嘅，就即系买定啲嘢喺屋企啦。不过尤其是而家疫情当中咧，都即系应该系少啲出街吓，然之后咧就 多啲留喺屋企嘅，因为始终出街咧，我成日都讲出街无事出街小破财啦，呢个其中之一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出街又会嘥一个口罩啦。虽然而家口罩嘅供应都相对地容易，即系容易咗，咁但系始终出街都系有危险性啦，因为都有多人啊嘛。咁但系咪成日都屈喺屋企又唔系嘅，咁啊适当嘅社交距离嘅活动咧系可以做嘅。咁啊特别哥哥姐姐朝头早如果系行晨运咧系冇问题嘅。不过都是奉劝那句啦，如果真的天不是那么光的时候，不该着件深色，不要着深色衫。事实上很多时候揸车回来的时候，发现很多哥哥姐姐很喜欢着黑衫、黑裤或者深蓝色衫，突然之间在两架车中间说出来，哇，真的十分之危险的。今天呢就没什么特别的方向揀歌，不过呢啊！呢首歌喺我嘅车里边咧，其实都即系转咗出嚟好多次。呢首歌果然系我哋啲哥哥姐姐好中意嘅歌曲，因为真系百听不厌啊！好抒情嘅呢一首歌，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祝福。 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走过梦，本应是一对。 在思念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再何地再追寻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无缘，再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一首歌《此事故人来》啊，好啦，我哋又要听多首歌咧，就会听呢个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一阵间咧又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有呢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就系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嘅。嗯，估下系边个唱嘅？当然是佩佩的挚爱陈百强啦。今宵多珍重。 愁看残红面目，忆花底初度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度日。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空。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51美元，卖出195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电台第五台 AM 七八三，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噶。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爷爷啊，楼下长者中心咧有好多得意嘅兴趣班啊！ 我知啊， 同埋咧附近嘅公园都好啱长者去噶、 啊。我都知道啊， 点解你好似咩都知嘅？ 因为我系精灵长者啦。其实去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灵活城市计划网页就有丰富嘅长者友善知识，你都陪爷爷一齐睇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再次提我啲哥哥姐姐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7日啊，农历咧就系9月22立冬嘅日子啦，咁啊即系话呢个冬天咧就已经开始咯噃，咁啊大家就要准备定你啲棉被啊、棉衲啊、羽绒啊、毡啊等等呢啲保暖嘅衣物啦，或者帽啊、手套啊、颈巾啊呢啲等等啦。不过又唔使咁紧张，因为咧香港嘅冬天都硬嘅，同埋而家即系地球暖化嘛，哦、即系圣诞节都可以着短袖，真系好得人惊啊！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啊，每个人嘅体温。感温都唔同嘅 ，OK。如果你觉得真系冻，好似阿佩佩咁，其实佩佩着咗两日呢一个嘅即系寒冷嘅衣服噶啦，就是、御寒嘅衣服，唔系寒冷嘅衣服，御寒嘅衣服。觉得冻嘅，咁之后你自己知啊嘛，咁啊着得即系保暖最紧要啦，尤其是而家即系疫情当中咧。自己又咧声，又或者咧有两下鼻水咧，你自己都会好惊，唔好话人哋好惊你啦，你自己都会好惊。咁啊，尤其是啲冬季咧，咁啊就系呢个个嘅流感嘅高峰期啦，系嘛，即系准备进入啦。打咗流感针未咧？会唔会对流感针有好多疑惑咧？哎呀，一阵间又话嗰个药厂有问题，一阵间咧又话这样又话那样。打唔打好呢？不如一阵听下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究竟打唔打呢个流感针好啦？喺听埋呢首歌之后，就会有梁医生，不过要提一提你，天文台啱啱发出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干燥指数亦都极高吓。这个时候我们有柳姐换到千般恨。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 痴情妄想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寄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呢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是你好。 梁医生啊，咁啊近排呢都有一个话题呢都好多人谈论啊，无论系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家长又好，哥哥姐姐又好呢，都谈论緊呢嚟緊呢个冬季嘅流感。如果会引起更加多嘅并发症，于是乎咧，大家咧就全球啊都好紧张呢一个嘅打流感针。咁但系咧，对于打针，佩佩就惊惊地啦，因为怕痛啊嘛。 咁你打咗未啊？ 我就打咗啦，好乖啦。 咁惊啊，打咗噶啦。 系啦，因为 咁啊，疫苗缺货，点解你又有嘅？ 因为我早在。 几千蚊买针翻嚟。 过几月之前，啱啱政府话可以打嘅时候，我就即刻打啦。 哦，政府去打嗰阵时候，你喺政府打？ 系，梗唔系政府，即系我要俾钱啦。我个女女系唔需要俾钱噶嘛，咁、我同埋个女女一齐去打咯。 哦，咁但系而家好似有一轮，好似炒到好贵喎。听讲话， 私家医生话已经好多冇货啦嘛。 冇货啊，好多啦，有啲亦都话好似炒到好贵一支。 咁其实又冇需要打咧。如果炒到咁贵啊，梁医生。 其实咧就流感嗰个盛行期而家未曾到嘅。所以喺咁講咧，大家又唔需要話 咁緊張、 咁急於即時要打，咁、真係缺貨。如果話本來可能幾百一針，而家變咗3000蚊一針，咁、你又唔好打住啦。 係， 因為我哋嗰個所謂社交距離啊、勤洗手啊、戴口罩，基本上咧都 是可以將嗰個流感嗰個即係傳播鏈咧，可以減少咗好多嘅。 啊，係喎，嗱，我記得咧，我個女女即係因為之前讀幼稚園嘅時候咧，都即係成日都交叉感染呢個流感嘅。於是乎咧，我就怕咗啦，就日日叫佢戴口罩翻學。確實又真係流感機會係少咗嘅，又真係。 哇！你個女女以前就係戴口罩翻學。 係啊，因為我 未有新冠肺炎， 未有已經戴啦，因為成日都。你知小朋友好容易互相感染，隔篱嗰个黑黐咁样，咁你就好容易会中咗噶啦嘛。咁 咁你呢个精灵妈妈， 咁真系发现原来戴口罩真系争好远。 你个小朋友翻去学校戴个口罩，有冇俾人歧视？ 咁、啊、又冇，咁小朋友嚟噶嘛，即系尤其是而家更加冇啦。 而家更加冇啦，就之前冇人戴口罩，你个女女戴口罩 都冇问题嘅， 冇问题好、 啊。应该咁样讲，我好早已经系一个戴口罩嘅朋友，因为屋企试过。如果一個病咧，就全世界一齊病。於是乎咧，佩佩就通常佢哋病咧，我就先戴口罩嘅。點解？因為我係最後一個防線，我要照顧佢哋啊嘛。 啱 啊。係啦，咁如我連瞓覺都可以戴口罩嘅，係 咁啱啊。因為你靠把聲嚟做嘢， 係冇錯。 你冇咗把聲，點算咧？ 咁嗱，咁講起即係呢一個嘅流感針啦，衛生署都建議我哋啲哥哥姐姐就去打啦，係嘛？咁亦都提供免費俾佢哋去打。 而家好似五十歲以上都可以打咩？ 係嘅，五十歲以上。咁但係又聽到啲新聞喺外國咧，又話打完之後有啲問題喎、 啊。你南韓啊嘛？ 係啦，咁打好定唔打好啊？好驚喎，梁醫生。 係呢、這個疫苗咧，就好多時都引起好多嘅憂慮嘅。咁、大家都知道有一啲唔同嘅流感疫苗啦、以前有嗰個所謂豬型嘅流感疫苗。 豬流感係。 豬流感啦，豬流感疫苗咧，亦都引發起呢個神經腺炎啦、咁都係有啲敏感嘅反應，有啲人會因為咁，你必然嘅喎，其實。呢、這个所谓吉巴尔氏症啊，听过未啊？ 听过。 吉巴尔氏症咧，其实就正我哋其实有一个即系医生朋友，就系嗰阵时猪流感嘅时候咧，那个流感疫苗打完之后咧，佢真系染咗呢个吉巴尔氏症嘅。咁所以咧，其实咧，你药膜咧就喺平均嚟讲，去到讲几千人中即系接受咗一个疫苗嘅注射之后，都会有一人到咧。就有一個所謂即係副作用發生，咁、當然即係普遍嘅副作用就係話打完即係打都會痛啦，少發燒，咁都係普遍嘅。不過講到底咧，其實流感疫苗咧都係一個好安全嘅疫苗，即係都係用咗好耐時間噶啦。咁所以咧嗰、那個即係製作同生產同埋去接種咧，其實都係比例上安全嘅，係一個舊有嘅一個疫苗系統。咁翻嚟，大家可能要擔心就係新冠肺炎嗰個疫苗咧，你敢唔敢中嘅啫？呢、這個都會有擔心嘅，因為都係新型同埋嗰個你好快推出。咁流感疫苗可以咁講咧，這個歷史係悠久嘅。咁咪所謂接種率咧，係咁多疫苗之中係最高嘅，即、係有幾多少人接種過咧？即、流感疫苗自從即係二三十年前推出之後咧。那個所謂全球有多少人接種過呢、差不多是最高的、疫苗。 其實普遍都是安全的，大家又不需要太過擔心。剛才梁醫生說呢，現在不是這個流感的高峰期，那什麼時候才是高峰期呢？ 通常呢就是12月在這個所謂北半球。即是我們的流感疫苗呢，就什麼時候注射呢？其實我們通常呢就是4月左右，世界衛生組織呢就是會去建議有三至四隻嘅流感咧，將會係未來嗰季冬季嗰陣時出現嘅。咁我哋知道之後咧，啲疫苗生產商咧就會喺六月度咧就預備生產啦。通常咧六七月咧八月之前咧就做好啦。咁所以通常咧就係九月十月度就啊有呢個疫苗嚟啦。咁疫苗咧就係會即係對應翻所謂寒冷天氣。咁寒冷天氣嘅時候咧，當然我哋都係所謂室內嘅活動比較多啦。即係人與人接觸高啲啦，空氣流通冇咁好啦，因為你可能閂窗多啲。咁所以咧， 即係流感嘅風險就會高啲啦。就喺、是、冬天嘅時候，一般嚟講喺香港嚟講咧，係十二月嘅，二到二月到。咁、我哋好多時以前講咧，就係、話你喺新聞咧聽到啲醫院爆棚係幾時咧？就所謂 winter surge，就係通常十二月尾至到即係農曆新年之後。咁點解會有所謂冬季嘅時候嗰啲醫院爆棚咧？就是、因為好多人。即係流感嘅感染而引發起好多併發症，咁併發症就係正正點解要打流感預防針啦？因為當有併發症嘅時候發生咧，除咗佢會有流感症狀之外咧，亦都會引發起佢身體其他毛病嘅。 最常見係肺炎咯。 肺炎，除咗肺炎之外咧，其實好多人唔知嘅，其實喺一啲老人家，尤其是七十零八十歲以上咧。佢哋有其他潛伏嘅疾病，譬如冠心病咧，佢、流感咧可以令到有心臟病嘅，咁咧、就所以又有問題啦。亦都流感會令到一個即係好老嘅病人，佢可能精神唔好啊，食得唔好咧，亦都會令一啲腎衰竭啊，或者慢性呼吸疾病嘅人咧，有呢個慢性支氣管炎佢哋嘅翻發嘅。 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梁医生，我知道呢话接种呢一个嘅流感疫苗呢係咪一打完即刻有呢一个防御功效㗎，要等㗎喎，係咪要等几耐㗎呢？ 一般嚟讲呢，即係个功效呢就係讲緊即係两个礼拜。 即係打完之后两个礼拜个抗体先会出现嘅。 啱啦啱啦。 咁所以你如果预十二月係呢一个嘅流感高峰期，十一月打应该差唔多㗎。 差唔多㗎啦，其实呢就。嗱，又喺個流行病學裏面咧，都有唔同嘅推論嘅。我都有啲嘅感染控制啊、感染科嘅醫生咧，都話如果你近少少嗰個即係大疫情嗰陣時候打咧，就可能好啲。因為你啱啱打咧，佢嗰個所謂即係抗體啊，個水平係最高。係咩時候開始知咧？就係、啲小朋友開始有病，即係好似你咁講，啲小朋友喺。幼稚園、小學裏面咧開始又補翻學咧，咁嗰陣時你即時去打針，咁嗰個就最即係個保護性可能高啊。 係不過，但係永遠都唔會知幾時係叫做高峰期噶嘛，所以即係盡早打係會比較安全啲啦，係嘛？ 不過我哋都有一啲嘅數據嘅，衛生署有嗰、個。監測定期監測嘅、 不過如果個個都喺嗰個蜂擁嘅時候去，你又冇針嘅啫，所以都係有得打就快啲打啦。 係打針幾時開始打？ 應該係十月頭咯。咁啊，想問一下啦，如果我舊年打咗，前年打咗，咁今年仲使唔使打呢？ 每年都要打，頭先講過啦，即係每年嗰個流感咧都會有變種嘅。咁所以個流感嘅。疫苗咧都係針對嗰個我哋預測嗰個最普遍嘅，咁最普遍嗰三種至四種度咧就係我哋會去即係製造嘅，咁所以今年嘅流感咧就同舊年未必一樣，咁所以咧就唔係打完咧就可以唔使打， 即係唔係一勞永逸嘅， 係啱啦。 咁就係、即係舊年就係還舊年，前年就還前年，今年就還今年嘅。 流感啊麻煩啲啊， 係。咁但係咧就嗱。各位哥哥姐姐，五十岁以上咧，而家政府就免费打针嘅， 有资助， 系啦， 打 疫苗资助。如果翻政府医院啊或者诊所嗰啲复诊咧，其实可以顺便打埋预约埋嘅。 啱啦。 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喺私家医生度打咧，就要留意嗰间私家医生有冇额外再收一啲嘅注射费嘅。 系啦。 咁啊，要自己询问啊，同埋究竟边个私家医生仲有针咧，都系要额外自己去询问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知多啲，咁啊，亦都视乎自己嘅情况，咁啊，希望尽快咧就系即系接种呢一个嘅疫苗啦，系咪？ 系啊系啊。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林万峰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拜拜。 铁塔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松枝。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光，岂能及如灯？在臂膀。

報告說今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北京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居民在立法過程中沒有任何參與。報告又說27個國家認為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獲賦予的高度自治，對此表達關注。報告又提到，直至上個月，包括美國在內一共9個國家暫停執行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特區政府在深夜回應，指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抹黑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特區的人權狀況，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反對。特區政府又說堅決落實一國兩制，依法保障在港生活、經商人士的合法權益，決心不變，並重申反對外國議會就特區事務作出任何形式的干預。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7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台节目铿锵集车辆查册事件，除了新闻界，亦触发多个行业担忧。有会计师指查册项目的选项没有包括审计在内，有风险管理公司就担心会误导法网，私家侦探亦都怕会踩过界。一阵听他们怎么说。 12月4日咧系国家宪法日，咁而教育局咧今年咧亦都首次向全港嘅中小学校长咧发出通告啊，咁就住咧喺宪法日啦，学校做嘅推广活动，咁啊提出一啲建议噶，咁当中咧包括咧就系话系升国旗啦、奏唱国歌等等，咁亦都有咧就建议喺早会啊讲解宪法。